官民之视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55集。 如果依陈廷敬的意思，真应该把徐乾学和高士奇的名字加上去。陈廷敬同徐乾学有些日子很合得来，可陈廷敬慢慢看出徐乾学也是个手鼠两端的人。谁都知道徐乾学原本是明珠重用的人，只因他羽翼日丰，又见明珠见识圣意，才暗中倒戈。高士奇原本就是小人，他虽深得皇上宠信，背地里却干过许多坏事。陈廷敬心里又暗想，皇上兴许把身边大臣都看得很清楚，宠之、辱之、留之、去之，只是因时因事而已，不知皇上到底如何看他陈廷敬呢？想到这一层，陈廷敬冷汗失备。陈廷敬从乾清宫出来，却见太监领着明珠迎面而来，陈廷敬才要招呼，明珠早先拱手了。 哟，陈大人，皇上找我去呢。 陈廷敬还了礼，寒暄几句别过了。回户部衙门的路上，陈廷敬百思不解，既来皇上从不单独召见明珠，今儿是怎么了？明珠进了乾清宫，见皇上正批阅奏折呢，忙叩头道： 臣明珠叩见皇上。 皇上起身和颜悦色地说： 明珠来了，起来说话吧。 明珠仍是跪着道： 不知皇上召臣有何吩咐？ 没什么事，朕好些日子没有去南书房了，虽说日日御门听政，却没能同你单独说几句话呀。 臣也怪想皇上的。 朕今日想起来了，你的生日快到了。 皇上朝前夕替，日理万机，居然为区区老臣生日挂怀，臣真是有罪呀。 嗨，你在朕面前一臣一师，朕清臣尊师，有何不该呀？朕想告诉你，你的生日要好好操办，朕去你家喝酒多有不便了，但寿礼朕还是要送的。 臣岂敢受皇上的寿礼啊。 君臣和睦有什么不好啊，君臣一心，国之大幸，朕就是要给你送寿礼，朕要同你做君臣和睦的典范，让千秋万代效法。 皇上，臣谢主隆恩，臣当披肝沥胆，死而后已。 哎，明珠，快快请起。生日那日呀，你就不要来应谋，好好在家歇着，你平日够辛苦了，好歹也要自在一日嘛。 臣谢皇上隆恩，谢主隆恩。 明珠夜里回家，独自坐在庭树之下，忧心忡忡。自打那天 陈廷敬进讲，明珠便隐约觉得自己失宠了。好些日子皇上都没有单独召见他，后来他专门找些事儿想面奏皇上，竟然都被乾清宫的太监挡回来了。却听宫里的耳目说，皇上屡次召见的是陈廷敬，今天皇上突然召见他，难道真的仅仅只为问他的生日吗？明珠喊道： 安祖。 哎，小子在。 过来陪我喝茶吧。 哎，是。 远远站在一旁的安徒招呼家人上茶，自己也侧着身子坐下了。明珠的福晋也暗自站在安徒旁边，他听到老爷说要喝茶，也走了过来。福晋宽慰着说： 老爷，您就别多心了，您是皇上身边的老臣，忠心耿耿这么多年了，他老人家还记得您的寿诞，这是皇上的仁德呀。 安徒也说： 小的也觉得是这个理儿，老爷，您的寿诞咱还得热热闹闹的办呀。 哎呀，我原想今年事儿多，生日就将就着过算了，如今皇上有旨说得好好的办，哎呀，只好遵旨啊。 那自然得办得热闹些，您是当今的首辅大臣，不能让人瞧着寒碜。 明珠听福晋说到首辅大臣，心里陡然发慌，这首辅大臣的位置只怕要落到陈廷敬手里去了。他想，国朝还从未有过汉人做首辅大臣的先例，陈廷敬未必就能坐得稳。又想，索图同他争锋多年，这回会不会借势杀出来呢？明珠正心乱如麻，却听安徒说道： 老爷，许多人眼巴巴地等着这日子上门呢，老爷也得成全人家的心意呀。 好吧，我做寿的事情安徒去办吧。 哎，小的明白。 明珠做寿那天，陈廷敬同索图、徐乾学、高士奇等一同去的，进门就听里头有人在高声念着寿序： 明珠公赴周公之德，其管相之才，至比武侯，亦若关胜，为君相之表率，当百官之楷模。 明珠点头而笑，听得陈廷敬等到了，忙起身迎接。 哎呀呀呀，各位大人这么忙，真不该惊动你们呐。 明相国，我们得上完早朝才能动身，来迟了。 索图哈哈笑道： 皇上都说要送寿礼来，我们谁敢不来啊？ 哎呀，让皇上挂念着我的生日，哎呀，心里真是不安呐。 正在这时，安徒高声宣道：乾清宫都太监张公公到。明珠又忙转身迎到门口，见张善德领着两个侍卫、四个小太监送贺礼来了。明珠拱手道： 哟，张公公，怎敢劳您的大驾呀？ 明珠接旨，皇上口谕明珠为相十数载，日夜操劳，殷勤备至，今日是他的寿诞吉日，赏银1000两，表里缎各50匹，鹿茸30对，长白山20盒，酒50坛，亲赐。 臣明珠谢主隆恩。 明珠叩头谢了恩，起身招呼张公公入座喝酒。 张公公，来入座喝酒啊。 酒就不喝了，皇上说不定又会使唤奴才呢。 明珠知道留不住，便把张善德送到门口。安徒早准备好了礼包银，一一送上。张善德在明珠面前特别的恭敬，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千恩万谢。徐乾学和高士奇坐在一块儿。徐乾学有句话忍了好些日子了，这会儿趁大伙儿都在攀谈，便悄悄地问： 世奇，张谦家里找过您吗？ 高士奇很惊讶的样子问： 张谦家里没有啊，我住在晋城里头，他们如何找得到我呀？ 徐乾学满心狐疑，却不再多问。今天明珠家非常热闹，屋子里和天井花厅都布了酒席。明珠送走张善德回来，招呼索徒等，连声说着对不住。宾客们都入了座，明珠举了杯说： 明珠天居相位，得各位大人帮衬，感激不尽呐、啊！苍天垂怜，让老夫徒天寿年，恍惚之间已是50有3呐、啊。人生几何，去日苦多呀。今日老夫略被匪酌，答谢诸公。 众人举了杯，共祝明相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大家才要开怀畅饮，忽听门上喊道： 刑部主事张鹏和大人贺寿。 安徒凑到明珠跟前悄悄说： 老爷，这个人我们没请啊。 哎，来的都是客，安徒快去迎迎。难得张鹏和上老夫家来，请他到这儿来入座。 安徒过去请张鹏和，正听到门上说话，不是特别客气： 哎呦，张大人，您就带这个来喝寿酒呀？我们老爷接的寿序念都念不过来呢。 原来张鹏和手里拿红绸包着个卷轴，像是寿序。安徒责骂门上无礼，恭恭敬敬地请张鹏和随他进去。有人上来接张鹏和手里的东西，张鹏和道： 不劳不劳，我自己交给明珠大人。 张鹏和远远见了明珠，笑着拜道： 卑职张鹏和祝明珠大人福寿两全，荣华永年。张大人，您能来我家喝杯酒，老夫甚是高兴啊。您人来就行了，还写什么寿序啊，那都是些虚文礼数，大可不必啊。哎，明大人，卑职清寒，银子送不起，寿序还是要送的，卑职就不念了，请明珠大人亲自过目。 明珠心里隐隐不快，但并不表露，接了卷轴交给了安徒。 安徒，你念念吧。 高士奇在旁说道： 张大人文章锦绣，您写的寿序必定是字字珠玑呀。 安徒小心揭开红绸，打开卷轴，大惊失色： 老爷，您看这。 明珠接过卷轴，目瞪口呆。张鹏和哈哈大笑说： 这是我参明珠大人的弹章，已经到皇上手里了。 明珠把弹章往地下一扔，指着张鹏和说不出话来。张鹏和端起桌上一杯酒，一饮而尽，高喊快哉，扬长而去。明珠马上镇定下来，笑眯眯地环视诸位，然后望着徐乾学说： 徐大人，你刑部主事张鹏和参我，您这位刑部尚书不知道吗？ 张鹏和为人处事向来不循规蹈矩的，我…… 徐乾学语无伦次。明珠转又望着陈廷敬道： 陈大人，张鹏和的弹章是怎么到皇上那里去的？您这几日都在南书房，应该知道吧。 明相国，廷敬倒以为您不用管别的，您只需知道张鹏和所参是否属实，您不妨看看。 我自然会看的，不过事由虚实得看皇上的意思。当年三藩叛乱，有人说都怪明珠提出撤藩，这是事实呀。有人还说杀了明珠就可平息三藩之乱，可是皇上不相信呐。当年要皇上杀我的可正是您索大人呐。啊， 索徒尴尬笑道： 明珠大人记性真好啊。 哎，都过去的事了，笑谈而已，来干杯。 高士奇笑道： 明珠大人， 您是首辅大臣，皇上最是宠信，刚才皇上还送了寿礼来呢，一个张鹏和怎能奈何得了您呢？ 对啊对啊， 是 啊 是 啊，来咱们喝酒。 只因张鹏和搅了局，大家心里都有些难为情，便更是故作笑语，寿宴弄得热闹非凡。大清早，臣工们从乾清门鱼贯而入，明珠同张鹏和碰巧碰到一起，真是冤家路窄。张鹏和冷眼相向，明珠反而笑脸相迎，轻言细语同他说话。 张鹏和，上回您发配伊犁，好歹回来了，这回再发配出去，只怕就回不来了。 张鹏和哼哼鼻子，他说：“ 哼，走着瞧吧。” 臣工们进了乾清门，里头静的，只听见衣服摩擦的声响。等到皇上驾临了，臣工们一齐跪下。皇上在龙椅上坐下，各部按立定秩序奏事。轮到明珠奏事，他先为做寿的事谢恩，叩头道：“ 启奏皇上，臣蒙皇上恩典，亲赐寿礼，感激万分，这是臣谢恩的折子，恭请皇上御览。” 太监接过折子递给了皇上，皇上说：“ 你的生日过得好，朕也就安心了。” 突然站在后排的张鹏和低头向前跪下奏道：“ 启奏皇上，臣要参劾明珠。” 张鹏和没有按顺序奏事，大失礼仪，臣工们颇感震惊，都抬头望着皇上，殿内突起喧哗。这几天朝野内卫私下里说到的都是张鹏和去明珠寿宴上送坛章的事儿。这会儿大家等着皇上发话，皇上却不言语，殿内很快安静下来。张鹏和便道：“ 臣参明珠八款大罪，一假托圣旨，二揽权自重，三收买人心，四结党营私，五卖官敛财，六贪墨寻利，七伪善阴毒，八残害忠良，坛章在此，请皇上圣裁。” 明珠也顾不得朝廷疑鬼了，奏道：“ 启奏皇上，张鹏和到臣的寿宴上戏弄为臣，把这个坛章作为寿序送了来，臣已看了，空洞无物，强词夺理，穿凿附会，实是无中生有，故意陷害呢。 皇上，明珠之奸邪，世人皆知，臣坛章所言，每一个字都可以引出一大堆事实。 回皇上，张鹏和一贯谤议朝政，重伤大臣，这个皇上您是知道的呀。” 皇上扫视着群臣问道：“ 怎么没有谁说话呀？朕告诉你们，这个折子朕先看过，朕曾问过几位大臣，既然明珠横行到这个地步，怎么没人参他？有大臣回答，谁不怕死？朕好生奇怪，当年鳌拜都有人敢参他，难道明珠比鳌拜更可怕？” 大臣们面面相觑，仍是不敢说话。明珠却是惊恐万状，伏地而泣道：“ 皇上，皇上不可轻信小人谗言呐。” 皇上不理会明珠，又问大臣们：“ 今儿把事情都摊到桌面上来，大家还是不敢说。” 半晌，陈廷敬跪上前来奏道：“ 启奏皇上，明珠经历的很多事情都关乎密务，臣以为不宜在此公开辩说。” 廷敬说的在理，明珠所作所为，朕心里有本账。今日朕就算定了明珠的罪，他也冤不到哪里去，但朕要让他心服口服，也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张鹏和非常的急躁，他说：“ 启奏皇上，以明珠之罪当诛，皇上应乾纲独断， 当即定下明珠死罪，以告天下。 皇上瞟了眼张鹏和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朕不想武断从事，背个好杀的名声。着明珠回家闭门思过，听候九卿会议议处。 明珠如五雷轰顶，却也只得叩头谢恩，痛哭不止。皇上叹息良久，不禁伤心落泪道： 唉，朕不是个心胸狭隘之人，凡事能忍则忍，总以君臣和睦为好。起初明珠同索额图争权夺利，两人都不知收敛，朕写了节制进度四个字赐给你们，嘱你们挂在家里时时反省。明珠倒稍有悔改之意，索额图依然我行我素，朕罢斥了索额图。这几年明珠越发不像话，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害人不浅，误国尤深。退而思之，亦是朕待人太宽，到底害了你啊。朕今日要治你的罪，亦是十分的痛心。各部院今日不必走事了，朕甚为难过，明日再说吧。 皇上说罢起身还宫了。高士奇从乾清门出来，只去南书房打了个照面，就推脱有事溜了出去。他径直跑到明珠府上，如丧考妣的样子。安图领着高士奇去课堂坐下，忙去明珠那报信儿。明珠此时正在书房里呆坐，听说高士奇来了，感觉很奇怪，问： 他这会儿来干什么呀？ 安图说： 谁知道呢，他进门就眼泪汪汪的。 俩人正说着，高士奇不顾规矩，自己跑到明珠书房来了，擦泪不止。明珠问道： 哎呀，士奇，你哭什么呀？ 高士奇更是失声痛哭起来： 明相国呀，您要是让皇上罢斥了，士奇在朝廷里头还能靠谁呀？ 明珠强作欢颜道： 哎呀，士奇是为这事儿哭啊。你放心，皇上一直是信任你的。 士奇知道，这还不是明相国您给我招着吗？明相国，是谁在背后害您呢？张鹏和，他就根本没有这个胆量啊。 嗨，士奇啊，你在皇上跟前这么久，怎么还是这般糊涂啊？不看是谁参的，就看皇上的意思。 我猜八成应该是陈廷敬，自打他从云南回来，他在皇上眼里跟换个人似的。听说皇上让他从户部尚书转到吏部尚书，分明就是想来夺您的权的。吏部有您这个满尚书，哪有陈廷敬这个汉尚书的份儿啊？ 高士奇说着更是泪流不止。明珠拍着高士奇的肩膀说： 哎呀，士奇啊士奇，别难过了，老夫不是那么容易倒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

一定有事。 爹，您老放心，我真的没事儿。刚才看那两个孩子下棋，心有所感，写了几句，不过是无病呻吟，没有实质啊。 秦静啊，你瞒不过爹这双老花眼的。你要是没事，要是春风得意，那什么巡抚啊、知府啊、知县呐、啊，那早就登门拜访了。唉，世态炎凉啊！ 爹，真没什么事儿。婷静没有忘记爹的教诲，认真读书，认真做人，认真做官儿。 老太爷摇摇头，不想再说这事儿了，便叫过陈三金。 唉，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三金呢？ 哎，老爷， 叫人多烧些水啊，今儿这天气还挺好，我想好好洗个澡啊。 哎，好的老爷。 水烧好了，陈三金过来扶老太去洗澡，陈廷静跟着去了洗澡房，对家人说， 你们都出去吧，我来给老太爷洗澡。 廷静，让他们来吧。 爹、啊、爹，我小时候都是您给我洗澡，我还从来没有给您老人家洗过澡呢。 老太爷便不再多说，只是笑着。陈廷静先试了试水，再扶着老太爷躺进澡盆里去。陈廷静慢慢给爹搓着身子，没多时又吩咐家人加热水。老太爷说， 再烧些水来啊，今天呢我要洗个够。 陈三金刚好进来说， 老太爷还在烧水呢。 一连加了好几次热水，老太爷还想再泡泡，说， 秦静，不要搓了，洗得很干净了啊。哎，你先出去吧，我躺在这里面舒服，多泡一会儿。 哎，爹，那您泡吧，我在外面守着你。 哎呀，秦静啊，不要守着了啊，您也怪累的，赶紧回去歇着吧，走吧走吧。哎哎，走吧走吧。 好爹，那我先回了。 陈廷静只好先出去了，说过会儿再进来。家丁见陈廷静出来了，忙搬来凳子。陈廷静不想坐，背着手踱步。这个时候，淑贤和月圆、真儿也过来了。淑贤问：“ 廷静，爹不是在洗澡吗？” 爹洗好了，他想再泡会儿。 月圆说， 那有人守着吗？ 我要守着，爹不让。 唉，那可不行啊，您得进去守着。 老人家不让，我过会儿再进去。 陈廷静忽然觉得心跳得紧，不由得摸摸胸口。月圆忙问， 廷静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陈廷静慌忙进了澡房，问道：“ 爹，爹，还想泡一会儿吗？” 老太爷慢慢睁开眼睛说：“ 不急，我想再泡会儿。廷静啊， 哎，爹， 你出去吧。 爹，我就坐在这儿陪着您。” 老太爷闭上眼睛，静静地躺在澡盆里。过了一会儿，陈廷静又试试水，问 爹，水怎么样？要加点热水吗？ 老太爷没答应。陈廷静又问道， 爹，睡着了？爹。 老太爷仍是没有吱声。陈廷静赶紧摸摸爹的手，再试试鼻的气息，顿觉两眼一黑，五雷轰顶。原来老太爷已经去了。陈廷静喊了声爹，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啊和姚老师一起干什么呢？话说夏天。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炎热的夏天呢已经到来了。 到了。 咱们还是聊聊这个有关夏天的话题吧。 哎。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就叫季节养生。 对。 什么叫季节养生啊？就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 和大家谈养生保健的话题。 没错。我们讲的是呢自然的方法，其内涵就是天人合一啊。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是吧，上有天下有地，是吧，我们生活在这个中间嘛。所以这个我们啊要了解一年的这个气候。我们到了夏天要突出，要把夏天的这个特点聊一聊，好不好？ 好。 夏天的特点是什么？ 夏天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字，热。 对，就是一个热。在热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变化就多了。要是你先说说这个夏天你怎么认识这个夏天，好不好？ 好的。我们可以根据夏天的特点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初夏， 对， 盛夏，还有这个暑夏。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在我们平民百姓当中一说啊，怎么说啊，一年四季，春天有风， 夏天有热， 这个到冬天就发凉了。我们讲了，那一般来说呢，一年四季，一季是几个月啊？ 一季是三个月。 要是把一个夏季分成了三个阶段，这里边有分的道理和意义。这个夏季啊，一分为三，咱们先说说初夏。那么初夏的一个特点， 初夏的特点就是燥，它的热呢就是体现了一个燥热。 对了，它是燥热。初夏 从哪个季节过渡来了呀？ 从春天过渡到夏天的。 对了，到了这个夏天，说什么叫夏天？夏天的标志是什么？在一年当中啊，还有24个节气。第一个我们说夏天，24个节气的其中的一个节气，立夏，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是不是？好，立夏，年历上就明确了，这就是一个夏季给它的定义。那么第二个是夏天，这个含义是什么？哎，这个温度在这个20度以上，持续了个10天8天的，这个呢，真正的实际意义的夏天来临了。我们把夏天的这个定义，哎，说清楚了。咱们再往下说，啊，夏天的一些特点，好不好？ 好。 啊，一个夏天呢，是3个月，对吧？ 对。 3个月。这3个月的呢，初夏。初夏的季节气候的特点是什么？燥热，发燥。为什么呢？这就是由一年开始的时候啊，季节进入了春季。春季呢，大家都知道，哎呀，春天刮风，这个风刮了以后呢，容易燥，干燥啊。春天和夏天在交接过程当中，这是两个字啊，一个是交接，一个是交接。这个接字儿还有一个节，交接是什么呢？就是过渡啊。你比如说，这位同志工作啊不错，升迁了，他这条工作呢啊需要一个交接手续，是不是啊？ 对，就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交接的过程， 这叫交接。在气象呢，在季节24个节气里边啊，这叫交接啊。交接的含义就是交接。所以呢，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就还没有完全接过来，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这个呢就有啊，这个交接过程当中既有春天的啊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同时呢是吧，也有呢夏天的。所以呢，第一个夏季的初阶段是燥热，这个燥是春天的，这个热是夏天的。在这个第一个月当中，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是吧，两个季节的气候特点。 对，就是说既有春天的特点又有呢夏天的特点，它们之间呢不断的交替的出现，而且是相对的不稳定， 合成了。 嗯， 这个合成那就是燥热，这就清楚了。这是自然的现象，又是自然的规律。哎，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特点。你不说又到了什么呢？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我们称叫炎夏，也叫盛夏。这个季节的特点，姚老师是什么呀？ 就是非常的热，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热到就是下火了。大家的用老百姓， 就是老百姓的一句话，哎呀，热得跟下火一样。 对了，这叫炎夏，也叫盛夏。咱们再往下说，再往下说呢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夏呢？ 暑夏。 啊，暑夏的特点呢是什么呢？ 湿热。 湿热了，就一个夏天，我们用一个字儿概括，就是热。第一个热是燥热，第二个热是火热，是啊，下火吧，火热。第三个热是湿热。好了，另外还一个，热在什么？热在三伏。冷在什么？ 冷在三九， 是吧？热在三伏。三伏之后呢，到了秋季了，秋季还有什么？有时候 还有一个秋老虎了。 秋老虎，这就说前边夏天要和春天交接，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3个月，这就在夏天当中，然后呢也要交接， 交接给谁呀、啊？交接给秋天了，夏天交接给秋天了、哦、到那个交接的时候发现有什么湿热，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是吧？哎，又有秋老虎啊，也是啊，交替着啊，这出现了。好，我们把这个夏天说清楚了，也把夏天的前边和春天交接也说了啊，也点出了的啊，它和呢秋季交接的时候啊，这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夏季啊，我们再接往下说。那么夏季我们给它定性了，也给它呢定位了，这方面还有什么内容啊？ 还有啊， 比如 仅仅是热， 对，这就是啊，我们一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给大家展开。刚头我们说了一个，这热分三种热，实际上呢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姚老师， 还有啊。 所以我们只有啊对我们生存这个环境有过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干什么呀？我们要通过这种现象找出这种规律，要通过这现象要看到本质，要看到什么？要对我们人的健康的影响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话？常说的啊，适者存，不适者亡，是吧？什么叫适者？是吧？叫适应。你适应了，不至于使得这个气候的变化使你造成疾病， 对， 影响你的健康。怎么叫个适应？你只有了解它啊，发挥夏天的有利的方面，屏蔽啊，就是避免吧啊，夏天对我们人体不利的方面，哎，我们研究啊，我们讲这档节目啊，这中心的思想就是这个啊，亡不仅仅代表死亡啊，咱不要拿现代的话理解这个字儿，亡叫损失，叫丢失，是不是？丢失的仅仅是生命吗？不是的啊，有时候丢失是我们的健康啊，所以这句话，适者存，不适者亡。存，当你能够生存，而且生活的比较好，应该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们因此我们有个叫四物，是不是、啊 嗯、 我们常说的上物天，下物地，中间物人间，千万别忘了物自己，叫四物。只有四物悟得清楚，悟得明白，我们才能四合。什么叫四合呀？与天合，与地合，与人合，与己合，合者为顺，合者顺，避免了挫折失败和痛苦，人生的道路就走得比较顺畅，是不是这意思？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夏季我们从一个热字展开了，燥热、火热和湿热，我们再往下说，再给大家细展，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六淫了。我们一提六淫，老朋友马上就能回答出来。 风寒暑湿燥火。 你看，这个问题就让姚老师给抢答了。在夏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三个月过程当中，风寒暑湿燥火都存在啊。因此有些人说了，哎呦，这夏天不好过， 可是有的人呢还就喜欢过夏天。今天要着重这个气候的夏天气候的特点，首先要给大家讲明白。讲明白的目的是啊，让大家不仅仅是防夏天这个暑。实际上在夏季，六淫比任何一个季节在一年四季当中占位占的是最全。我们说的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的，在夏季防暑降温，其他的呢，其他的这六淫在夏季都有， 你也要防。 对了，这就说到点上了啊。我们讲的意思就是在夏季这个六淫，什么叫六淫，这个姚老师说了一半，叫什么风寒暑湿燥火。什么叫一半？没有一个什么定性。什么叫定性？治人。什么叫治人？使人得病的患病的风寒暑湿燥火才称为六淫。大家慢慢学啊，这是基础。一样的，有风，有人没得病，你能称为六淫吗？你觉得哟，这风刮来挺舒服，是不是？这不叫。有人在被窝里哪有风去了？一翻身，就这一点风，完了打地方了，感冒了。在屋里，在被窝里，你说还有什么风啊？但是，就是这一翻身的这点风，使他感冒了，这个也称为六淫。这就我们把它理解的透了。一个问题要说深说透， 就是说被称为六淫的，就是说能使人治病的才能成为六淫了。 好了，这回就给满分了。风寒暑湿燥火怎么在这个夏季怎么占位最全呢？你要咱一般的要看这中医书，他肯定看哦，是吧，这个风啊，春天啊，这个暑是不是夏天， 对 啊，这个燥是 秋天， 这个寒 是冬天， 太机械了，这样的东西你学不出来。所以你去悟，你去看看，你说夏天有风没风，有没有风啊？ 有啊， 哎，有风。没风的时候还得干什么？ 还得开电风扇，开空调了， 还得花钱买风， 对， 是不是？还得找个过堂地方。 对，还得吹过堂风呢。 你看， 因为热嘛。 有风吗？ 有。 有风。这个风使人治病不使人治病？老年人有些他特别明白，天多热，你问他吹电扇吗？ 不吹。 他不吹。你问他过堂风，他敢去吗？ 不敢去。 他说什么？那属于贼风啊。 对，他说那是阴风啊。 是不是？特别是是吧，人出汗以后毛孔了张的时候啊，或在那一呆，呵，对着电扇一吹，爽不爽？ 爽。 爽。爽之后呢， 要付出代价。 要付出代价。风邪有没有？有了啊。嗯。好了。说这个寒有没有？ 有。 说夏天大家一提寒邪没人相信。大家思想意识上就没有这个意识， 它不能跟冬天的那个寒相比，但是在夏天它也是寒， 有寒。我们刚才说的说到风了啊，花钱买风，现在人们是不是花钱也买寒呢？ 是的。 对，说还花钱怎么买寒呢？你想那空调不是花钱买来的吗？ 对，我们家家都有那空调啊。 啊，它制造的是什么呀？ 寒。 就是，大家注意啊，啊，注意这寒的内涵。这个寒字怎么讲？啊，一般人是怎么认识？我们再讲到它使人治病，这个寒又是什么意义？啊，一定要清楚。啊，你看我们现在要说这个空调，第一，不要开的温度太低了，第二是吧，开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就是你在这个 空调屋子不要待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是的。 第三呢，睡觉的时候不要开着， 对， 空调，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的。 啊，这好了，大家体会体会这个25度啊，咱们就说达到标准的25度。25度这个温度怎么样？人生存的最舒服的这个温度。如果你在外边特别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你突然进了25度这空调屋子，你会感到什么？凉吗？ 凉。 没错。 嗯。 这个凉就叫寒。 对。 是你制成你的病就叫寒邪。它再凉它凉过冬天吗？这就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感受。所以呢，通过这种感受，我们提出了一句话。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 一热一凉。 我们把我们学过的知识串联起来，在夏季有没有寒？ 有。 我说风湿病啊，啊，冬天得的多呀，是夏天得的多呀。那有人马上不加思索，那肯定是冬天呢。啊，为什么呀？冬天冷啊。我们问这句话说明，看看大家的意识。没有人意识到风湿病是夏天得的。在夏天你防暑的同时还要注意什么？ 还要防风防寒。 对。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 我们为什么讲六淫啊，就使大家要明白这个夏季是吧，风寒暑湿燥火比哪个季节都占得最全。所以夏季我们讲的除了防暑还要防寒。一热一凉，一凉一热，最容易得病。而且许多人的风湿病，风湿关节病，哎呀，涂了一时的爽，怎么样？受了风了，受了寒了。这样的例子我们有啊？ 有，太多了。 我以前讲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啊，一个小伙子年轻轻的，体质也挺好，单位值班，哎呀，他就喜欢值班。他为什么喜欢值班呢？单位有电扇，而且呢，把这个办公室的桌子，是吧？几个桌子一对，你看这床多大呀，就是自己呀。他把呢别的办公室的这个电扇一个角他搁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吊扇，那真是一个美呀。就这样开着电扇睡着了，舒服吗？舒服。第二天人同事都来了上班，门推不开，敲门敲不开。从窗户一扒拉一看，还在躺着了。他都几点了，怎么还没起？喊他呢，喊不应，坏了。一看呢，电扇都开着了，赶紧打碎了玻璃，打碎玻璃把门开开了，进去了。这人赶紧送医院，连治再调，整一个月，这非常的及时啊。一个是及时，另外还年轻。就这样调了整一个月，后来才上班。是不是受了风？是不是受了寒？所以人们往往在这个夏季花钱找凉。第一防暑，第二是吧，第二个层次啊，燥热火热湿热啊，这是合成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人体受这个啊风寒湿单一的都少，大家一定要注意，单一的都少，多数都是什么呢？复合的。什么叫复合的？一种病邪叫单一的啊，往往我们受邪最起码都三种。你看一说人得风湿了，那是简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是个简称啊。实际上呢，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痹为痹也。风湿呢是现代医学哦，风湿实际上呢它是风寒湿， 就是说人们说的这个风湿它就包括这个寒， 没错， 只是简称了。 嗯，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话说夏天，先把夏天的啊，这个季节特点气候是不是啊？ 对， 跟大家呢啊